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解忧书房，大家好，我是刘思佳，请出我们的嘉宾汪冰老师，欢迎你汪冰。 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选中了11月19号的一封来信。这位朋友告诉我们，他以前曾经给我们写过信，只有一句提示语啊，我们实在是没有想起来之前来信的内容是什么。他说，哥哥姐姐你们好，忙里偷闲的时候，我想给你们捎上一些话。最近我逐渐意识到自己具有精神洁癖，从小到大我的人际关系并不好，虽然努力表现得对人客气友善亲和，也乐于助人，却对不少人打心眼里差评过。我并非是表里无一阳奉阴违的人，只是我把尊重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所以我待人尊重，也寻求获得尊重。而我在心里将接触过的人分类为敬佩、喜欢、讨厌、瞧不上、鄙视几类，这样很不好是吧？当然我也学会了看别人的长处，当心态好的时候，我懂得取长补短，心态不好的时候，我会因别人更优秀而内卷自己，也有嫉妒心。对哥哥姐姐自曝这些让我感到很释然。他说，我是前两年写过信的怕失控的妈妈，我一直在听节目，祝两位开心。既然对我们说了这些话啊，我们就要帮他做一个简单的分析，因为能够感觉到他遇到的这些事儿以及心里的这些情绪啊，对他目前的这种幸福的生活以及他对自己的评价啊，可能是一种干扰。汪冰老师怎么看这封来信？ 我觉得信读到后边，我发现这位朋友已经找到了至少让这个问题没有那么困扰他的一种方式了，就是当他把自己内心的纠结一五一十的告诉我们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已经很释然了。我觉得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当你说出来，就意味着你接纳了自己，对吧？当你不能接纳的时候，你是不会告诉任何人的。当你能够说出来、讲出来的时候，你和自己这些念头的关系就已经变得缓和了，所以你已经释然了。那如果在改变之前，能够先接受自己暂时就是这种状态，我觉得你可能就会少很多的烦恼。 对。其实对我们这位朋友来说啊，他会觉得他自己的这种内心当中对别人的差评，或者在内心当中把别人的为人分为三六九等，这样是不是一种不可接受的呢？甚至说，这虽然不至于说是什么罪过吧，但是不是是一种过失，或者说是自己人格上的一种缺点呢？所以呢，希望通过他的这种暴露自己内心的打引号的阴暗面啊，来获得自己的一种轻松和释然。但是我记得我们之前就曾经说过，每个人呢在社会上都有角色，就好像我们在舞台上会穿着戏装一样，那我们要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总要尽力的去把它演好。那就像我们有的时候在朋友圈里也会给别人送上一些点赞啊，当别人说一些话的时候啊，我们也会给人家一些好评。但要说所有的这种祝贺、祝福、好评、点赞，完全都是由衷的、发自内心的吗？如果说要求所有的人全部都是100%啊，是发自内心的，没有一丝一毫的掺水才能存在的话，那可能朋友圈里的这些点赞啊，就有一多半都会消失不见了，是不是？是不是会所有的都消失不见了？我还不好说，问汪冰老师。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位题主啊，对自己要求特别高，因为在我看来，你在信中所说的那些事情并不是特别特别要命的缺陷，但是你偏偏不放过自己，一定要把这件事情说出来，还要去求问一下别人。那我想你所谓的精神洁癖，可能第一个方面就是真的你对自己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如果你能像我刚才说的，接受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有这样的想法， 特别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脱口秀节目啊，在脱口秀节目里边，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就是对他人的评价，而且有些评价相当的尖酸刻薄，同时又非常的犀利。要是没有这样的表达，可能这脱口秀也不会吸引到听众，因为我们每个人从某个角度都在生活当中有一些想说却没有办法说的话，但是脱口秀的表演者帮助我们把这些话说出来了。你允许这些东西存在，并帮助大家表达出来，其实就帮助所有在场的观众也接受了自己想要去评判甚至是攻击他人的冲动，这可能就是人性的一部分。那当你觉得人性就必须保持某种内外一致的完美的时候，我觉得你对自己不仅要求太高了，而且这种要求本身可能就会变成对自己内向的攻击。 对，而且我觉得他既然是这样去看待自己的，恐怕他也会这样去要求别人。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对别人的要求也显得太严格了一些，那这样就显得是和自己对幸福的感受啊是有仇的，其实这会扼杀我们得到幸福的很多机会的。他自己呢，在说到别人的长处这件事情的时候，有这样一个描述，说心态好的时候，我懂得取长补短，心态不好的时候，我会因为别人更优秀而内卷自己，还有一些嫉妒心。其实这说的也是如何去理解人性的问题吧。我觉得嫉妒心这件事儿，应该也属于人性当中非常正常的一个部分吧。既然他提到了这个词，我们也不妨在接下来分享的书的内容的时候就由此开始吧。今天我们要和你分享的是克里斯托弗·安德烈的作品《记得要幸福》，这里面特意谈到了嫉妒。嫉妒是一种不愉快的感觉，认定他人拥有我们所没有的，并且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拥有，这样的心境难以捉摸，无法用金钱来解决，或者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幸福就成了嫉妒的对象。我常常看到那些不幸的人因为比较而加重自己的苦难，例如多病的老太太怨恨同龄的邻居虽然比较穷却比自己健康，残障儿童的家长每回遇见其他同龄健全儿童的家长时心里备受煎熬，他们因此认为生命对自己不公平，他们不但不全心努力使生命能够更美丽一些，反而嫉妒别人的生活，结果加重自己的不幸。不知道我们的题主在嫉妒别人的时候指的是哪一方面呢？是不是特指个人的才能以及在社会上所取得的成功这一方面呢？王明老师怎么看？ 我觉得这位朋友后面说到了，说自己其实还是挺能取长补短的哈，但是心态不好的时候会因为别人的优秀而内卷，自己也有嫉妒心。我觉得这个嫉妒就是希望像别人一样的优秀和出色。但是刚才这一段短短的文字当中有一个重点，不知道题主有没有听到哈？他们不但不全心努力使生命能够更美丽一些，反而因为嫉妒别人加重自己的不幸。就是嫉妒之心人皆有之，但是嫉妒指向了什么，我觉得很重要。你说的是内卷自己，我在猜这个内卷是不是包括与他人的比较和竞争，也就是希望比别人更好。但实际上书里说的是努力使生命能够更美丽一些，我觉得这个美是属于你的生命的独特的美。我们在什么时候容易嫉妒别人呢？就是第一个有时间哈，第二个觉得这种比较对我们很重要。那什么时候没有时间去嫉妒别人？自己很忙碌，或者你做的事情让你开心极了，你跟别人交换生活命运，交换朋友圈，你完全不会答应的，因为你已经觉得自己中了彩票了。那如果有嫉妒心的时候，能够指向后面一种，找到你生命中的美丽并将它放大，这可能才是嫉妒对你的帮助，而不是不停的因为嫉妒而把自己改变成跟别人一个样子。 对，不过要真的去实现这种转化的话，恐怕还要有一定时间的这种练习才能够做到。要改变，重要的不在于你知道什么，而在于你做什么。那这就是所谓的努力了。除了努力，所谓的去这个能够取长补短，或者有的时候去内卷自己啊，再进一步的发愤图强等等，是不是还有其他努力和训练的可能呢？我们来看看这一章节，名字就叫努力和训练。由许多方面来看，精神与身体其实遵循着同样的法则。当我们希望变得更柔软、更强健，或者希望有更大的肺活量让自己跑得更久，我们知道 柔软度、肌肉训练和跑步等等，单靠期望是不够的，还必须努力锻炼才能进步。倘若我们渴望能够更平静，睡得更好，减少压力、悲伤、烦恼的感受，同样的道理也适用，那就是必须经常锻炼。有哪些练习的方法呢？正念就是其中之一。经常暂时停止分心，单纯专注于体会存在，以及观察世界在自己内心的回响。另外也可以靠写日记来练习意识，反复修正自己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例如敢于说出自己从来不敢表达的想法，写出自己从来不敢抒发的感情或爱情絮语，敢于坚持自己从来不敢坚持的事等等。就像锻炼身体一样，不是概念让我们变得更好，而是实践让我们变得更好。只是想着食物不会给人营养，只是想着走路不会使人平和下来，必须身体力行去进食，去走路。不可能光靠希望就让人变得情绪更稳定，必须力行实践。最后我要说的是，思想只能引导我们朝向行动，唯有行动才能改变我们。这段话送给我们的这位朋友，其实我觉得他跟我们吐槽完了之后啊，他自己感觉轻松了很多，内心大概也平静了很多。这件事情他平时也可以为自己做的啊，就他可以写更多的内容，更酣畅淋漓的在他自己的日记本当中写下那些平时他不敢说出来的评价，而且可以写的纤毫毕现，这样对他来说应该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吧。在生活当中会不会能够让他获得更多的这种平静和放松的感受呢？ 嗯，所以你现在的苦恼可能也是你的未来的方向。我特别同意刚才思佳说的啊，所以按照这个逻辑，我们这位题主现在的苦恼可能是未来的人生乐趣啊。当你像写信的方式，不管写给对方还是写给我们，当然也可以是写日记的方式或者是写文章的方式，把你在人生当中所看到的这些苦辣酸甜，对他人的评判都写下来，都记录下来，我觉得是个很好的抒发和表达。更重要的是，也许有一天它可以成为你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生自信的支点，因为你写的比别人更加的入木三分，你写的可能比别人更加的俏皮有趣。当然我只是提供了一个思考问题的方式啊，就是别把你身上所发生的一切都首先当作敌人。当你这么看的时候，就进入了天人交战。当你和自己的关系不和谐的时候，就很容易给别人打差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处的时候不好，我们就看别人的时候也不顺眼啊。就像一个人有了起床气啊，看周围的世界觉得都让他生气一样。当我们的自我关系是和谐的时候，我觉得人际关系也会更和谐。为什么？第一点就是别人没那么重要了，你能从自处当中就获得幸福、满足和愉悦，你还跟人比什么？没有什么可比的，是吧？第二个就是当你能自处的时候，你就有更多的弹性、更多的好奇、包容，因为你和别人不是在一个跑道上竞争的关系了，你和别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可能就会变得更加的平和。 没错，其实我们的这位朋友还特意提到了，就是在他心态好的时候啊，他其实也是会向别人去学习的，然后取长补短。那取长补短的当然是学习别人的优点啊，来弥补自己的弱点，或者是改善自己的不足吧。关于优点和弱点，在《记得要幸福》这本书里，克里斯托弗·安德烈是这样写的：培养自己的优点，不光是改善自己的弱点，这是积极心理学的主要原则之一。我们经常认为，想要进步，就必须拥有一些自己还没有或者还不够的优点。其实，还要培养那些我们已经具备的优点。例如，借着新年新希望，建议不要只选定改善自己的弱点，例如，少抽烟、少冲动、少看电视或少黏着计算机。还要选择培养自己的优点才是，问问什么是自己已经做得很好的事情，如主动对人友善、乐于助人、乐于学习新事物，并且全力以赴。这样做会得到双重好处，首先能够带给自己更多快乐，其次这额外的快乐能够带来能量，让自己找出改善弱点的办法，因为这本来就会有些难度。取长补短，这个说起来似乎是一个不错的办法，但是我近年来对他常保持着一种怀疑的态度。因为就像龟兔赛跑啊，这个我一直觉得非常荒诞的故事一样，那跑是兔子的优势，乌龟要学吗？ 啊，难道要学兔子的那种速度来改善他自己跑步的速度吗？这行得通吗？还是我们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同时呢，认识到自己的弱点，不去用自己的弱点作为自己存在于世的这么一个一技之长，这是不是才是一个更好的态度，也会让自己的心态会更平和，就像克里斯托弗·安德烈所说的，能够带来能量啊，让自己能够生活得更好更快乐呢？问问王明老师。 接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其实很难的。虽然我们从小就知道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我们也知道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当这位朋友说到内卷自己的时候，我在猜我们还是有一个动力，希望和别人变得一样。这可能和我们从小到大受到的教育有一定的关系。我们小时候就说应该向这个优秀的同学学习啊，变得和他一样。有些方面我们确实是可以学的，有些方面我们是学不来的。其实人到中年之后，可能会越来越明白什么是可以学，什么可以改变，什么是不能改变的。不能改变的部分不一定是缺点，可能只是我们的特点。所以人到中年，学会接受自己，学会跟自己讲和，是幸福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因为如果你每天都在跟自己打仗，又改变不了自己，那没有一天是能够心平气和过日子的。我也希望题主，不管你认为自己有没有精神洁癖啊，第一个就是接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并对自己温柔以待，这是你能为自己做的最好的事情，也是能送给自己的礼物。你刚才还提醒我们，你是一个怕失控的妈妈，对不对？我不知道你对孩子是如何教育的，我相信你也非常强调所谓的尊重。尊重是什么意思啊？我一直在想，在你的信中所说到的尊重，你真的已经很了不起了，对自己要求很高。我认为尊重就是哪怕你不喜欢他，你依然没有让他觉察，没有伤害他的感受，还给了他应该得到的礼貌和尊敬，我觉得就可以了。至于你的内心是怎么想的，我觉得并不能靠我们的理智来控制和决定。 对，所以我们对待他人是什么样子的啊？这不是取决于对方是什么样的人，而是取决于我们是谁。我觉得在这一点上你其实做的是很好的。那接下来呢，还有一段想作为今天节目最后要分享给你的一个内容，这也是我们对你的一个祝福吧，叫全力以赴。完美主义往往是危险的态度，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喜欢完美主义，并且希望尽可能的把事情做好，两者之间是不同的。这也是斯多嘎哲学经典里终极目的论和目的论之间的区别，也是介于意图和结果之间的差别。试图全力以赴，避免禁锢于一定要达成的结果，尽可能做好事情。我们常以瞄准靶心的弓箭手为例，不要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射中靶心，应该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姿势，同时重视靶心和自己的每一个动作。最该注意的是姿势，而非结果的完美。这适用于生命里的大多数形式举动，更适用于幸福的追求。我觉得我们这位题主多少有一些完美主义吧，但是虽然我们说世上的万物啊，没有是完美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所有的本来也就是完美的。但是我想对他这样一个带着这样的习惯啊，已经生活了很多年，应该有30来年吧，这样的一位朋友来说，可能要改掉完美主义这件事儿没有那么容易。我们不是要他放弃，就像刚才书中所说的，这个完美主义不光是关乎结果啊，还关乎姿态。我觉得这个可能对我们的这位听友呢是非常适用的。王明老师觉得呢？ 我刚才也想强调的是姿态的问题，因为题主说我的人际关系并不好，但是我还努力表现的对人客气、友善、亲和和乐于助人。所以努力不就是你的态度吗？你已经努力了，这就够了。你能不能看到自己的努力，欣赏自己的努力呢？不管最终能不能这个箭射到你希望的箭靶的中心，最重要你能控制的只是态度。所以我在想，当你自己不断在配合你对自己的高期望的时候，你对自己能不能做到客气、友善、亲和和乐于相助呢？ 至少我们可以做那个最优雅的弓箭手，是不是？幸福啊，有时就是什么都不想，尤其是当我们想睡觉的时候。所以最后再送给你克里斯托夫·安德烈的一句话，与其为破碎的天堂哭泣，不如捡起碎片好好欣赏。

欢迎回来，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思佳。今天我们请到的还是汪斌老师。有一位有一点完美主义倾向的一个母亲啊，给我们写信说他自己在心里其实对别人的态度不像他表面上表现出来的那样友善。我不知道为什么有的人会对自己在所谓的道德感上有这么高的要求呢？不能把注意力放到其他更有趣的事情上去吗？好像感觉他们时时刻刻啊，在眼前关注到的还是自己的一举一动，而我们的生命时间有限，世界却是无尽的辽阔，为什么不多花点时间去探索更有趣更大的世界呢？问问汪斌老师。 其实这位题主的来信让我想到了一位作家，这位作家叫张爱玲，最近他又有小说被改编成了电影了。当我在年轻的时候读张爱玲的书的时候，我才第一次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毒舌，而且能够以那种方式啊，洞穿人性的、犀利的，有的时候是非常冰冷的，但同时又是让人觉得非常的震惊和戏剧化的方式去描述人，描述周遭的世界，去评价他周围遇到的很多很多的生命，是件让我觉得特别神奇的事情。也许在人生当中，我猜哈，张爱玲作为一个人，在她的生活当中也少不了用这种视角去看她周围的人吧。所以这对张爱玲来讲，如果她觉得这是自己精神上的一个巨大的缺憾，她要把它消灭掉的话，那她的文学才华是不是也会因此大打折扣呢？不妨想一想自己的某些特点，在哪些环境和场合当中可以变成财宝，可以变成财富，可以闪光。有时候当我们看到别人的闪光点，就容易关注到自己所谓的阴暗面。但是就像刚才思佳曾经提到过的，其实完美是什么？发生的一切已经足够完美了。所谓的不完美是我们人类加诸于上的标签。如果你能以完美的眼光去看待你所谓的特点的话，也许你会发现在你不喜欢的你自己的特点背后，可能也潜藏了一份礼物。 我们每天都会用自己的感官去接触面前的世界，我们也会看到周遭的人事物。有一些人呢，就是表现得非常的优秀，常常让我们想起自己身上不如他的地方。但是接下来有一件事情，我就希望我们的题主和很多经常会感到焦虑的朋友要去做，就是克制自己要去做点什么的冲动。最后呢，我也念一小节文章吧，因为我觉得他写的实在是太好了，对我是有启发的，我也希望对我们的听友和我们的题主有所启发。选自记得要幸福，什么都不做的奇怪先生。事情发生在有一天我开完会的回程火车上，列车走廊的另一头有一位行为有点怪异的先生，打从火车离开车站他就吸引着我。我用眼角余光注意看他是否会停止自己怪异的行为，然后表现得像其他人一样，但是没有，他还是继续着费解的行为。其他所有的乘客手边都在做一些事情，大多数人自顾自地看着屏幕，有些人讲电话，有些人在睡觉，而他什么都不做。无论是他的目光还是衣着，看起来一切都相当正常，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我花了一点时间观察才明白了自己的疑问，奇怪的点在于他什么也不做。他有时候看着窗外，有时候看着上车或走动的人。我想说的是，他一直用一种适当的方式观察一切，没有过多的牵强，而是像生物学家一样小心谨慎且仔细观察着自己最喜欢的动物来来去去，如同我正在观察他一样。一个什么都不做的人就像是面临绝种威胁的物种，他只是看着自己周遭世界的一举一动，我几乎就要想象他是个疯子了。然而我却认为他是个智者。我的脑海里对这段奇特的经验胡思乱想了片刻，只是因为一个人什么都不做就觉得他奇怪，我们的生活是多么奇怪呀，这个社会又是多么的奇怪呀。有一瞬间他差点就要让我失望了。经过一小时的旅程后，他拿出手机开始轻轻敲着，我严肃地监看着他，觉得自己好像太快给他加冕了，但是没有，他只是不经意地瞧了一眼，随即将手机放回口袋里，又继续对着窗外飞逝的田野美景沉思。没有其他的人像他这样看着窗外的景色。结果我也开始欣赏起窗外了，抛开计算机和所有必须赶快修改的迟交文件，那些紧急却又无关紧要的东西，因为最重要的事情在此存在于我的眼前，以及那位奇怪先生的眼前。 在这辆列车以及飞逝而过的风景里，正在进行着的生命。所以我们都要向这位什么都不做的奇怪先生学习，我们来去让什么都不做在这个世界已经非常濒危的这个物种来壮大起来吧。汪明老师最后再给我们的题主留个小小的作业吧，什么都不做、 其实不妨观察一下什么时候我们这位题主又想内卷自己了，在这个时候反复听一下刚才读到的书中的内容，尝试一下什么都不做，这个时候我相信你一定会感受到焦虑的。能够和自己的焦虑相处，我觉得是一个了不起的本领。能和焦虑相处，可能就是能和真相相处，能和存在，能和自己相处。不是每次都被焦虑驱动着一定要做些什么，而是能够接受它的存在。就像你把自己内心的想法都告诉我们一样，也许你会发现，你会从别人对你的影响当中真正解脱出来，那应该是自由的味道。 好啦，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感谢汪斌，这里是解忧书房，过一会儿还有好书慢读，我是刘思佳，一会儿再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继续收听解忧书房之好书慢读，我是刘思佳，今天继续为您分享日本重量级文艺批评大师四方田犬彦的作品《磨灭之父》。白沙滩的前方是翡翠色的海，凝神细看，海中还有一道界限，白浪不断冲打在上面，那就是所谓的暗礁。暗礁和海岸之间的部分被称为环礁湖，强有力的波浪始终冲打着暗礁外沿，那里珊瑚骨骼格外粗壮，很多巨大如圆桌面，而环礁湖一侧的珊瑚骨骼就细巧复杂得多。落潮时分，环礁湖变浅，我走进湖里，捡起各种形状的珊瑚，那都是被消磨了的珊瑚碎片。在生物学概念里，珊瑚、水母和海星一样都是腔肠动物。众所周知，在南洋海底营造起珊瑚礁的这种生物并非单体存在，它们成千上万结合在一起，分泌石灰质，构筑起坚牢的群体。活珊瑚虫呈现出鲜艳的绿色、橙色或紫色，像海葵一样随着水流摆动，看上去像在享受优雅的生。然而一旦死去，便只剩下石灰质骨骼，无数骨骼在极其漫长的时间里积累成胶。是的，落潮后浮现出的环礁湖里汇集了各种形状的累累珊瑚骸骨，有的大如拳，有的细长如棒，有的像从主干上猛地断掉了却依然伸展着优雅的小枝杈，破碎的看不出原形的残片，无论何种形状都丧失了珊瑚本有的锐利感，边边角角早被磨圆了，至于颜色，从白到灰白，色阶变化丰富，有的像个豆馅面包，从中心向外延伸着无数叶脉一样的细纹，掂量一下沉甸甸的，而棒状的布满孔洞，分量轻得吓人，仿佛火葬后的人骨。我不由得想起艾略特荒原里的一节，腓尼基人弗莱巴斯淹死后眼睛化成了珍珠，那么弗莱巴斯的骨骼一定化成了珊瑚。我揣想了一下这些碎片走过的路，到我手上之前他们都经历了什么。珊瑚看上去牢固，实际上敏感而微妙，活珊瑚虫的鲜艳绿色其实是虫黄藻这种微小海藻的颜色。虫黄藻寄生在珊瑚细胞内侧，与珊瑚共生， 利用珊瑚分泌石灰质同时产生的二氧化碳，通过光合作用帮助珊瑚成长。如果水温稍微变低，盐度稍有变化，陆地泥土的流入量和紫外线的照射量发生变化，都会导致虫黄藻从珊瑚本体中脱出而消散。珊瑚丧失了虫黄藻后无法钙化，便会在白化后死去。死去的珊瑚留下一片石灰质骨骼，被海浪冲散带到远方，碎块与更坚固的碎块发生碰撞，在海流里渐渐失去细枝和尖角，被打散，被磨圆，更小的碎片被海浪带到更远的地方冲打上岸，化为白沙。真是，生长在海中的一切生物都逃不出磨灭之刑。微小的珊瑚虫落生于世，群集成礁，缓慢生长，完成使命后，骸骨在水流中离散，碎片大小轻重不一，漂流的归宿地也不一样。我在环礁湖里捡起的那些小块，终究要被冲击得更加细碎，在摩擦中失去重量，最后化为岸边的一粒沙。珊瑚礁乍看上去一片平静，若将目光投向微观的次元，就会看到生命在死亡之后依然要被卷入磨灭，落入第二度消亡的深渊。我从小就喜欢在海岸上走，并非不会游泳，与那种比谁游得快的游戏相比，我更喜欢在水边走，喜欢看岸边飘来了什么，甚至还会捡回家去。日本出云的田仪、须磨府、济州的淡轮、韩国的江岭、西西里岛的陶米娜，这些海岸在我记忆里都有着特殊的地位。被水打湿的小石子和贝壳为什么看上去那么美，这也许就是我最初的困惑之一。半埋在泥土里的和地面上滚落的石子看上去没有魅力，一旦被水冲刷或沉入家里的透明金鱼缸后，不知为什么马上开始熠熠生辉，深黑、暗绿、绯红、纯白，颜色分明，难道这是石子原本就有的力量？这力量接触大气后一度丧失，沉入水中又复活了吗？还是在无意之中被水的魔力激发出的短暂现象？对小石子和贝壳来说，如湿石和干燥石的颜色，哪种才是它们的本质呢？被水打湿获得鲜艳色彩的小石子的荣光并不持久，照在海岸上的烈日很快就会夺走石子表面的水分，把石子打回人见人气的繁庸原形。这个过程仿佛无意中嘲笑了凡人的心思。梦一旦实现，越是美梦醒得越快，留下比最初更深刻的失落感。在须磨海岸上徜徉的八岁时的我，心中一定萌生过上文这种源于博物学收集癖的形而上的思考。事物的本质究竟是在不经意的日常中才有正确的显现，还是潜藏在偶现的片刻光彩里？小石头和贝壳马上就会变干的事实，让人领悟出其实质的最深处是干燥的。之所以人们将其如湿时的光滑比薄成短暂幻象，是因为那光滑太魅惑人心了。如今的我对这个积年疑问渐渐有了自己的看法。我想，小石头和贝壳之所以在水中熠熠生辉，是因为它们正在被水磨灭，正走在缓慢离去的路上。这样的命运让他们闪光。是弗朗西斯·彭热让我有了这样的想法。他言辞缜密的著名诗集《采取事物的立场》里有一首《小石头》，说得很清楚。在人们眼中，石头这种东西是永存和无感动的象征。但事实上， 它是自然中的一种无法复活而再生的存在。不，更应该说，实际上，石头才是唯一的，在自然之中不断消逝着的物体。若将这段拟人论的观点进一步引申，那就是，倘若一块石头也有生涯，那么它的一生唯有磨灭二字。前段时间，某东亚国家引发争议的谷歌细石历经千秋万代长成巨岩的说法，只是一种文学修辞，故意列举不可能的事情来比喻某种事物。古希腊把这种修辞叫做阿迪纳达，谷歌是其最朴素的用力而已，不足为道。临海而立的海峡巨岩，在海浪永无休止的拍打下被渐渐侵蚀，或者崩裂，或者中央出现空洞，落入海中的部分在海浪中永无停歇地翻滚，与其他岩石碰撞后分解，裂岩变成石块，石块变成石子，石子变成沙粒，沙粒化为尘埃，重量一路减少，形态一路渐微，这变化的终点是石的消减，是石之死。水缓慢地主宰着这一切过程，对小石子儿来说，水是不祥的死亡使者。一切磨灭中的事物，在湮灭之前都会散发出微弱的光。水里的小石头闪烁出刹那光彩，也是因为它悟出了自己终将消灭吧。小石子儿每浸一次水，就体验一次微小却真切的磨灭，离死又近了一步。要让小石头磨灭，大自然中的漫长时间并不是唯一手段。比如人可以把石头放进嘴里当硬糖去舔，这里可以拿贝克特在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发表的长篇小说《三部曲》为例。以上和您分享的是日本重量级文艺批评大师四方田犬彦的作品《磨灭之父》。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刘思佳，再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